散的怨灵，黑风口野人沟的金阁古墓和日本关东军的地下军事要塞竟然隐藏在同一个位置，这个到底是无心的巧合，亦或隐藏着惊天的秘密呢？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正想从古墓道出返去，突然发现墙角道之蜡烛唔知咩时候已经无声无息咁熄咗。肥仔同英子都睇到，佢哋虽然都戴住口罩，但係只见落喺外边嘅额头度全部都係冷汗。我嘅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係冷汗。我有啲后悔呀，之前将鬼吹灯渲染得咁恐怖。我睇咗睇身后嘅棺椁，棺材俾我哋重新冚返好，钉到实一实，一啲动静都冇。唔通呢个世界真係有鬼？企喺我旁边嘅英子最驚嘅就係死尸同埋鬼啦。当即就伸手想扯开自己嘅口罩。我急忙揿住佢隻手讲，唔可以摸口罩，你想做咩？英子係想吹口哨叫啲猎狗入嚟。我拍咗佢个膊头讲，唔使驚，仲未系时候。再讲啦，叫啲狗入嚟都冇辦法咬鬼㗎。肥仔走过去睇咗睇地下嘅蜡烛，拧返转头问我，老虎啊，你买嘅蜡烛几钱支㗎？我答佢讲，蜡烛喺北京买嘅，几钱支啊？买嘅时候我真係冇点留意喎，可能两分钱一支啩。肥仔抱怨，哎呀，顶你个肺呀，你就唔识买五分钱一支嘅咩？咁重要嘅嘢点解买埋晒啲平嘢呀？我拗住个头讲，咁啊，下次买啲进口㗎啦，边种贵就买边种。不过依家蜡烛都熄咗啦，你就咪放马后炮啦。我哋一唔系将啲嘢原封不动咁放返去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先摸到呢几件嘢，依家要全部放返去，我同肥仔都唔系好情愿。肥仔一啲都唔驚，佢讲，妖男啊，就算真系有鬼出嚟啊，我一铲就拍扁佢啦。呢几件嘢肥爷今日我就收硬㗎啦，想我放返去，除非只鬼斗得赢我肥爷呢，唔係叫佢死多趟啊。但係英子就讲，我觉得仲係将啲嘢全部放返去比较好，我哋几个又唔識捉鬼嘅法术，万一真係惹只鬼出嚟，我哋三个边个都咪使知有命出返去啊。我都仲未讲嘢，他们两个就先拗起身了。最后他们两个都同意我折衷一点的办法，先将蜡烛重新点返着，随便放返几件瓷器返去，看看蜡烛还熄不熄。如果还是熄呢，我们就再放一件返去。若果实在不得，我们就只是拿走那两块玉就算了，其他瓷器全部都留下。可能啱啱蜡烛熄灭呢，係因为墓室外边啲山风灌入嚟吹熄嘅。唔带啲嘢出去，咪话嘥咗我哋一番功夫，连面子上都讲唔过去㗎嘛。肥仔一拍大髀就讲，好啦，我睇就咁啦。嗱，我先攞返件瓷器返去，老虎你去点返着支蜡烛啦。如果再熄，我哋就当冇睇见就系呢。同墓主人讨价还价呢种事情，我就可能系第一个发明呢。如果前朝嘅摸金教位传下有知，实激到从墓里边爬出嚟碾死我得啊，真系有啲愧对祖师爷啦。不过依家系改革开放，我哋都应该顺应历史嘅潮流啊。唔能够固守嗰啲死板板嘅规矩， 呢啲咪叫做解放思想，灵活变通啦。我一边同自己揾藉口，一边攞出火柴，将墙角度支蜡烛重新点翻着。呢阵时，肥仔已经将一件三彩水纹嘅瓷瓶放翻棺椁上边，佢系贪方便，都费事搬开棺材盖啦，直接摆喺棺材板度，摆完就走翻嚟对我讲：， 呢套冇问题啦。嗱，呢支蜡烛冇熄啦，我哋系唔系应该做翻出沙家浜第六幕呢？ 我突然发现一啲唔寻常嘅情况，紧张之余，听到肥仔嘅话，一时都未反应过嚟，反问佢：你阿爷咩第六幕、第七幕啊？肥仔一凿我个头讲： 妖，你喺度谂紧咩呀？沙家浜第六幕撤退呀！ 我都唔得闲听佢讲埋晒啲废话，我对佢做咗个鼠嘅手势，指咗指地下嘅蜡烛，细声咁讲：呢支蜡烛啲火苗点解系绿色嘅？只见火焰正发出碧绿碧绿嘅光芒，绿色嘅火光照到人嘅面发青。肥仔同英子两个都控过嚟睇，见到咁嘅情况，都你眼望我眼，出唔到声。蜡烛绿油油嘅火苗闪咗两闪，喺冇任何外力嘅作用下，扑一声就熄咗。我心谂呢次弊啦，真系当刻头一次摸金就撞到大种子。我一手拉一个，拖住肥仔同英子向盗洞外边发脚就走。无论如何爬出去先讲，我就唔想留喺度同只金角嘅番狗做陪葬品。眼睇就要到洞口啦，身后一阵劲风扑过嚟，若果唔闪避肯定会被打到正。我哋三个急忙一低头攀地下，先系阔一声，肥仔放喺棺材盖上边嘅水纹瓷瓶从我哋头顶飞咗过去，撞喺盗洞边缘，打到碎晒。随后又系砰一声巨响，原本被重新钉好嘅棺材盖陷入咗有盗洞嘅墓墙上边。墓墙系用北宋宫廷秘方调配出嚟嘅坑土层，坚如磐石。但系呢块棺材板亦都极为实正，被难以想象嘅巨大力量抛咗出嚟，平平咁陷入咗墓墙里边，出口随即就被封死咗。想用工兵铲将棺材板挖翻出嚟，仲需要费一番气力，唔系话一阵间就可以搞得掂嘅。将棺材板拍入墓墙，咁需要几大嘅力啊！如果啱先慢一啲，撞喺头度，边度仲会有命啊？肥仔虽然大胆啊，此刻都不由得心惊肉跳咁讲： 顶你个肺啊，老姑啊！你快啲同佢商量下啦，我哋再留多两件嘢俾佢，反面喐走就唔好啦。大家勉相和气啊嘛。 第一次就出师不利啊，我心里头无名火起，啲坏脾气即刻就嚟啦。我发起浪礼，转过身将英子挡喺后边，一手摸出怀里面嘅黑雷提子，一手拎住工兵铲对肥仔讲：你呀爷仲商量个屁咩？门都同我哋塞死咗啦，摆明就想我哋死啦。想我哋留喺度同佢陪葬，今日呢对古玉我胡爷就攞硬㗎喇。今次唔系如死就网破，睇下边个够狠啦。肥仔立架撑上啦。呢阵时主室里头冇咗盖嘅棺椁已经成个竖咗起身啦。里边嘅古尸原本橡紫色嘅干皮上唔知系咩时候竟然长出一层厚厚的红毛。我见到咁倒吸了一啖气，啱先拉开架布想过去搏命的势头马上就蚀了一半。以前曾经听讲过僵尸会生白毛黑毛，称为白空黑空，还有些传说讲有毒的尸妖是会生绿毛的，这种生红毛的是什么来的呢？ 呢隻唔通係传说中所讲嘅红烤？呢隻嘢係生活喺外蒙草原上面嘅一种猛兽，身硬如铁，中野地下挖洞，当代就已经唔多见嘅，只係听过一啲传闻。唔通呢个古墓下边係佢个老巢？呢次真係太大意啦。本嚟睇咁细嘅一个墓，避开上边嘅机关就万事无忧啦。点諗到喺里边会撞到红毛大种子呢？我哋知猎枪冇带入嚟，挖开嘅盗洞又塞死咗，冇办法叫啲大狗落嚟帮手。猎犬同猎枪係我哋喺森林中倚仗嘅防身之物。但係依家我哋就只能够凭住手中嘅德式工兵铲同埋黑雷提子同佢斗一斗啦。只见呢隻红烤就连块面上面都生出咗红毛，面目就更加睇唔清啦，毛神神咁，就好似隻红色大猿猴，两臂一震就从棺角中跳咗出嚟，一跳就两米几远，无声无息咁来势如风，两三下啫就跳到咗我哋嘅面前，伸出十隻钢刺咁嘅利爪猛扑咗过嚟。我万万冇諗到红烤个动作会咁快，千钧一发都唔諗得咁多了，斗室之中冇周旋嘅余地，只有唔退反进，以攻为守了。我同肥仔都係相同嘅諗法，理佢係咩呀，先拍扁佢再讲。我哋两个大嗌一声，武器工兵铲就兜头拍过去。红烤个动作奇快，双臂横扫，我哋只觉得手中被一股巨大嘅力量撞到，虎口发麻，再都攞唔住了。工兵铲好似两片树叶咁被狂风吹咗上半空，噔噔两声就插入咗墓室嘅琉璃顶。上面虽然好黑，但你听声都可以断定受到咗咁大嘅撞击，头顶嘅天宝龙火琉璃顶随时都会塌。呢啲西域火龙油就非同小可啊，一旦泼落嚟，墓室中就会玉石俱焚，呢、这个墓就算是玩完㗎喇。想逃出去必须短时间之内解决战斗。不过赤手空拳又谈何容易呢？我哋冇咗武器，依家就只能够设法避开红烤嘅扑击，向摆放盔甲马骨嘅后室跑过去。墓室之中本嚟就好黑，全凭住手电筒嘅照明，呢一跑起身就更加睇唔清楚脚底下边嘅情况。就喺离后室门前几步远嘅地方，肥仔唔小心踩到墙边嘅罐，哎呀一声就跌咗喺地下。嗰隻红烤已经如影随形咁扑咗上嚟，发出一阵好似夜猫嘅啼哭声，怪叫住扑向肥仔。呢种凄厉嘅叫声响狭窄嘅墓室中回荡，讲唔出咁恐怖刺耳，听到人心烦意乱，身上起咗一层层嘅鸡皮。我曾经唔止一次发过誓，绝对唔可以俾我任何一个战友死喺我面前。呢阵见肥仔性命只喺弹直之间，边度理得咩危险啊？飞起一脚，正踢中红烤个心口。呢一脚好似踢中钢板咁，痛到我倒吸咗几啖凉气。好彩脚骨就冇断。红烤受到咗攻击，掉低肥仔唔理，随即就恶屎能登咁弹出怪爪插向我个头。我将手中嘅电筒迎面掟向红烤，一个前滚翻，从佢隔肋底碌咗过去，避开咗佢嘅利爪。呢个时候我身处嘅位置系个死角，墙角同背对住我嘅红烤形成咗个三角形，将我塞咗喺中间。如果再俾机会等佢转过身嚟扑向我，实在就难以抵挡啊。搵命搏嘅事情，我呢世人已经唔知做过几多次了。越系面临绝境，就越需要冷静。呢隻红毛大种子有形有质，无非就系靠一身蛮力刀枪不入啫。但讲到底，始终都系隻野兽，唔系鬼。我使乜惊佢啊？于是我都唔谂咁多啦，纵身一跃就跳到咗红烤嘅背脊。鼻中闻到嘅全部都系腥臭之味，好彩系戴住口罩啫。若果唔系啊，未喐手就先俾佢焗晕咗啦。冇手电筒嘅照明， 黑麻麻咩都睇唔见。呢隻熊敲四肢僵硬，唔能够反手嚟捉我，只係不停咁揈个身，想将我揈甩。我一隻手死死咁揽住熊敲条颈，另一隻手揸住黑雷提子向佢个嘴里面塞。喺佢块面上边乱咁塞咗半日，都冇揾到佢个嘴喺边度。自己反而俾佢瞓到头晕眼花，眼前金星乱闪，心諗呢次唔妥啊，再俾佢瞓多两下我就肯定要跌落去啦。黑暗中忽然眼前灯光一闪，我仲以为是眼花，定眼再睇，原来是肥仔同英子两个嘴里头含住支手电筒喺度照明，手中托住一支从后室攞出嚟嘅大狼牙棒冲咗过嚟。佢哋咁係想夹硬嚟呀。我急忙从熊黑嘅背脊上面跳咗落嚟。呢支狼牙棒重达几十斤，响冷兵器时代属于超重型单兵武器。啱啱入古墓嘅时候，我哋喺后室见到佢同其余一啲兵器盔甲马骨都堆喺地下。估计都係墓主人生前上阵用嘅。呢啲兵器虽然都已经生满晒铜绿，但是狼牙棒就并不是依靠锋利的刀刃去杀伤敌人的，纯粹就是以足够的力量使用重量去袭击对方。肥仔和英子分别在左右两侧，用四只手托起狼牙棒，将狼牙棒当作为寺庙里面撞钟的钟槌，猛撞向熊虾的前胸。这数十斤的大狼牙棒再加上两个人的助跑，冲击力实在是不小。噗一声就将熊敲撞返喺地。肥仔同英子两个人呢一下用力过度，攰到唞晒大气。我似乎都可以听到佢哋两个剧烈嘅心跳声。我喺旁边就赞啦。好嘢呀，冇諗到你哋两个咁大力，返去同你哋记返一功。话音刚落，嗰隻熊敲嘅身体竟然好似装咗弹簧咁，一下又从地下弹咗起身。我破口大闹啊，有冇搞错啊，呢隻嘢咁襟死嘅。肥仔再嚟整多一嘢俾佢弹下，呢次对准佢个死人头，一于撞扁佢。肥仔都发起浪礼啊，呢次佢都唔使英子帮手啦，自己运起蛮力举起狼牙棒兜头就撞过去。冇諗到呢次就冇得手。因为啱好熊敲向前一跳，反而将支狼牙棒撞到飞咗入后室。肥仔被震到一屁股蹲喺地下，双手虎口震裂，满手都系鲜血，痛到嗷嗷声大叫。我心念一动，工兵铲都插上顶棚上边，想打开被棺材盖封住嘅墓门，正好可以用狼牙棒嚟撞击。先去后室将狼牙棒执返嚟，引开熊敲，打烂棺材板冲出去。外边空间够大，又有猎枪同猎狗，想点对付佢都得。留喺呢个狭窄嘅墓室度，始终係施展唔开嚟。我拉起坐喺地下嘅肥仔，三个人逃咗入古墓嘅后室。后室係配室，比起主室仲要低出一截嘅。我落去之后用手电筒周围照咗下，只见嗰支狼牙棒被熊敲嘅巨大力量揈咗出去之后，将后室嘅墓墙撞出一个好大嘅窿。点解会系窿而唔系坑呢？唔通后边仲有空间？曾经听过有啲古墓里面系会有隐藏嘅墓室，唔通呢间就系密室？呢次真系睇漏眼啦！墓墙上边被狼牙棒撞出嘅窿里边黑麻麻，用手电筒一照，深不见底，似乎空间极大，系一条长长嘅通道。我正喺度暗自惊奇，嗰只熊敲已经夹住一阵阴风扑咗入嚟后室。我哋三个边敢怠慢啊，倒转狼牙棒想将佢顶出去，然后就冲出去后室去抌棺材板。点知呢隻嘢嘅力量远远超乎我哋嘅想象，佢双臂一抬足有千钧之力。我哋三个人虽然都用尽咗气力，狼牙棒仍然俾佢击到飞咗出去，喺半空中翻咗一圈， 再一次击中身后边嘅墓墙。呢下蓬墙上边破裂出嚟嘅窿就更加大啦。呢阵时无路可走，我哋只好退入咗墓墙后边嘅密室之中，竖起狼牙棒准备继续搏斗。红烤就唔再追赶啦，只喺后室中转圈。我长长咁唞咗啖气，用电筒照咗照肥仔同英子块面。除咗肥仔嘅手震裂咗之外呢，佢哋都冇受到咩伤。諗起啱啱响墓室中嘅一连串恶斗，虽然只係短短嘅几分钟，但係真係可以讲呀，係响鬼门关里头转咗两圈。英子忽然讲， 你哋睇下呢埲墙上边点解会有字嘅，写啲系咩呀？ 我哋顺住英子嘅手电筒光线向墙壁上望过去，只见有个红色嘅路标，上面写住满蒙黑封口要塞地下格纳库一排大字。我同肥仔对望咗一眼，关东军嘅秘密要塞，諗唔到日本鬼嘅要塞地下通道同古墓嘅后室只有一墙之隔。从通道再向里面半米倒，一定会将古墓挖开嚟嘅。若果唔系狼牙棒俾猛撞响墓墙上边，可能永远都唔会有人发现呢座深深隐藏喺地下嘅军事要塞。仲未嚟得切细睇，古墓后室同要塞相隔嘅嗰埲墙突然间轰一声就冧咗啦。红烤从墓室嘅烂墙里边跳咗出嚟，肥仔系大闹讲啦：， 妖男嘛，好似争佢好多钱咁，几都要跟埋你，唉，真系顶你个肺啊！ 讲完拎起狼牙棒就想冲过去，我即刻拦住佢讲：唔好同佢硬拼，先搵路出去再谂办法啦。三个向里边就跑啦。地下要塞嘅通道极阔，地面都系水泥嘅，完全可以走装甲车。即系呢个通道咧又长又阔，冇遮冇挡咁。呢只红烤嚟得又极快，顷刻之间已经跳到咗我哋嘅身后。我想将黑雷提子掉出去阻一阻佢，用手喺身上边乱咁摸，突然摸到袋里边仲有唔少嘅糯米。听讲古代摸金教卫进入古墓嘅时候都要带啲糯米，如果中咗尸气就可以用嚟排毒。而家就当佢系暗器咁使啦。只觉得身后阴风阵阵，恶臭扑鼻。我从袋里头拿起一扎糯米，反手就杀向红烤。呢一扎糯米就如同天女散花咁，全部落喺佢块面度，但系佢一啲感觉都冇，只系咁一停，佢就要跳到过嚟啦。呢个时候，我哋已经跑到咗地下要塞嘅通道尽头，格纳库亦即系仓库啊，半开嘅大门就喺我哋嘅面前。估计嗰啲关东军撤退得非常匆忙，连铁门都唔顾得锁，但係三十几年都冇开过，逐城都就快食死晒㗎喇。我哋三个跑咗入仓库，各自咬牙蹬脚，连飲奶嘅力都使晒出嚟，终于赶喺红烤入嚟之前将呢度又厚又重嘅铁门关咗起身。红烤就算真係有铜头铁臂都入唔到嚟，就连佢撞门声喺里面都听唔到。呢一种军事设施嘅仓库大门都系防爆炸冲击波嘅设计，喺铁板钢板之间仲加咗两层面皮，可以吸收冲击力。当年日本俾美国空军炸成咗惊弓之鸟，就连地下要塞都建成咗抵御大型航空炸弹嘅构造。呢只怪兽就算再厉害，都冇美军嘅炸弹威力大。我哋响呢度算係暂时安全啦。不过点先出得返去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